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中国，请你停下飞慢的脚步，请你等一等，再等一等，等一等你的人民。中国，请你停下飞慢的脚步，请你等一等，再等一等，等一等你的灵魂。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ster Mike。 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请停下你所谓的速度。 其实灵魂停步这首歌的构思呢，是我当时候温州高铁发生了，跟着就有一位诗人就写了一首诗，这样 去写关于这件事的。其实一切的中心的启发都是来自那首诗，所以我拿出它头两句，跟着再延伸改变加一些 melody， 就将它变成我们的 chorus， 跟着再在入面延伸去问一些 更大范围的问题。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朝野腐败为官阶，将灵魂出卖，将声音和谐，你卖壮嘅唔只系列车擦鞋，同时卖壮人民对政府嘅信赖。 中国，请你停下飞奔的脚步，请你等一等，再等一等，等一等你的人。 灵魂停步这首歌呢，即其实重点不是一个高不高铁的问题，重点是处事方式和态度的问题。如果你将这种的处事方式态度，无论你是放在高铁又好，放在天桥行人路牛奶奶粉都好，一定会出事的。那希望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反映出这些问题，希望是令到大家会反思，究竟发展重要还是人民才是最重要的。 你一直都发展得过急，你一直都重量不重质，太多事件可以证实，百姓是呈堂证物，多于乜到最后只可以保持沉默。空穴来风，民愤又因，我哋一路哑忍，一路痛心。作为一名平民，我只系想问，几时饮奶我可以饮得放心？几时住嘅屋肯定唔会再冧？几时行嘅路唔会突然塌陷？几时唔会再听到贪污发生？几时喺中国发展中可以发现良心？ 其实呢几句咧，我重点就系反映到而家我哋。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因为在里面从中有很多人，他可能是贪污或者用其他不同的方法去令到件事越变越差。那究竟我们在急速发展里面有没有人发展过，在良心上面有没有发现甚至发展过呢？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 Mike。 人网敢讲字好听，我是张文慈。 郭博士答客文， 大家好，网友，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 Ivan， 系啦，系咁，今日我哋开始咧，就好多谢网友咁捧场啦，我哋咧就会有啲有奖嘅问答游戏，同酒色财气有关嘅，咁即系同钱有关啦。咁咧就一陣間我哋會睇一睇個遊戲點玩，咁大家咧可以即刻 send 入嚟 chat room， 咁喺今日完咗之前咧，我哋會俾個答問大家嘅。咁到底有啲咩咁特別嘅問題咧 ，Doctor？ 即係有獎遊戲 嚟。係啊，有獎遊戲，你講下點玩先？ 有獎遊戲咧，嗱，第一講個獎品咧，就係、是、如果答中咧，就係、是、有一隻人王嘅手指，即係你時間揀一個。咁我另外有支新嘅光碟咧，做咗嘅有十四套嘅，就配一個光碟，就即刻送俾大家嘅。嗰、那個遊戲好簡單嘅啫，有個問題就話，當年我喺八十年代初咧，就開一間銀行嘅支票户口。咁但如果每逢我開張 check 出去，俾人哋攞現金，佢揸住嗰張支票咧，起碼有十幾間銀行以上唔同嘅公司嘅銀行啊。即係譬如你攞張恒生銀行，你開去中銀又攞到，去匯豐又攞到，去渣打攞到，去美國銀攞到，去永亨又攞到，去恆隆又攞到嘅。用乜嘢方法情況之下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啊，第一個問題，第二個、第三個問題咧就唔使你答噶啦。我只係舉例，第三個問題咧，第二個問題咧都好深嘅。譬如話用咩方法借錢俾人，佢唔敢走你數。第三個問題咧就話佢冇錢還俾你。你有咩方法制度佢有錢還俾你？呢兩個問題就唔使答啦。你可以認為有興趣咧，打上嗰個酒色財氣討論區， 嗰、那個咧搭中冇獎，但都唔容易，冇人應該難有人搭到嘅。但你話用張支票可以去任何嘅銀行咧，都可以攞到 cash 嘅，唔同銀行都可以用到嘅。呢、這個考下大家嗰、那個喺社會嘅觀察力。呢啲係真材實料嘅學問嚟，就唔係話喺個書本上嘅理論。一當年我買貨交收咧，好多人客咧，我開張現金，我你附近有間咩銀行？佢話我附近有廖創興得啦，我你去。咁我俾張渣打銀行佢支票，佢去廖少康攞現金，佢唔信嘅。我你去得噶啦，我人俾現金你噶啦，你去到得噶啦。去到你俾佢 counter 有人會俾錢啊，佢冇理由喎。你俾廖創興我叫佢渣打銀行攞錢咁。所以呢個咧就考下大家嗰個對社會嗰個運作，因為大家都面對一個世界，點解人有發達咧？點解人哋會撈得起咧？點解人哋可以大家做小生意賣街邊都撈到今時今日喺深水埗，淨係賣嗰個腐竹喎排隊嘅喎。我哋行深水埗，早個禮拜兩個禮拜我行深水埗5000蚊買咗一樣嘢。咁啊，跟住過海棠飲茶，有班朋友喺度，佢問我：喂，呢件正嘢嚟喎，係啊，我哋估幾錢？佢使唔使10萬？我唔使幾萬啦。佢話：咁你讓咗俾我啦。咁我梗係讓啦。咁5000蚊啱啱朝頭早買下，上晝買咗，中午飲茶又話俾咗幾萬蚊，仲唔讓啊？所以呢個世界咧，你有觀察力咧，你係隨街都有錢嘅。啊，所以即係希望大家網友搞掂呢個觀察力嘅啫，因為好多人睇咗啲書。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咧，我鋪咗啲猶太人嘅資料上去咧，係希望大家學到猶太人呢2000年來嘅經驗。我哋係唔夠用嘅，因為中國不嬲都冇漂洋過海嘅。猶太人咧就冇咗個國家之後咧，就流離浪蕩咗成2000年有多嘅。他們在各方面要自己生存的，所以他們積累了很多處世的經驗，我們值得學習的。我們撇開了他的猶太宗教啊、上帝那些，我們不需要理那樣東西。第二樣就我又擺了很多網友就問我，就說為什麼你經常都不講佛學啊？就基於這個理由就很深奧，如果一般人他沒有佛學基本常識去講，我就會怕誤導了人。所以我就首先將我20年前咧，免費印嘅書咧，就擺咗上喺個討論區度咧，就喺俾大家咧就揭完。如果你細心睇之下咧，你一定會學到好多好嘅學問。因為當年呢個德姆蘭達嘅法師喺馬來西亞，喺個回教國家，可以受到馬來西亞皇帝咧頒個勳銜俾佢嘅。所以我當年我揀咗一本書咧，就翻譯咗咧，就編印咗出嚟，係非常有見地嘅書嚟嘅。你睇完嗰本書咧，你差唔多係喺普通嚟講，同人哋講嗰個佛教嘅哲學咧，佢哋會輸俾你嘅，因為有啲地方嘅佛教咧係唔完整嘅，淨係解釋好多問題咧都冇我哋咁個見地好緊要。另外咧，就有啲網友問題喎，阿 Ryan 已經寫咗出嚟噶。 係啦，咁樣咧就啊，好多網友佢哋覺得即係而家回歸香港都15年啦。咁其實就有啲咩特別或者啲咩特徵，有咩事件咧？咁喺我哋而家回歸之後，回歸之前係有啲咩唔同咧？ 講起出嚟咧就好惆悵嘅，因為我喺回歸前咧又救咗幾個朋友。我話你所有啲嘢停曬啦。咩都唔好做，等到咁啊有幾個上市公司朋友咧都避咗劫嘅。我哋乜嘢都唔好做，你唔做嘢坐喺度咧，一年最多使100幾10萬嘅啫。如果你亂咁投資咧，有人會反艇嘅。咁啊有幾個上市公司咧，啲老闆都聽我講，咁啊停曬，有啲嘢賣咗。因為到咗回歸之後咧，就我哋所睇到嘅世情咧，真係啦。最重要兩件事，第一件事。律政司唔告胡仙案件，我就知道大禍啦。即係《星島報》篤數嗰件事，後屘個姓梁個律政司解釋咧，就佢哋公司請好多人，所以我哋唔告啦，咁啊告咗佢啲夥計兩個。咁我哋知道咧，我哋所預測嘅嘢咧係準確啦。佢將一個皇權嘅基因嘅思維帶咗落嚟香港。即係我有權力，我中意點做點做。佢完全唔需要講個技巧嘅。 所以當年佢哋發生呢件事之後咧，搞到軒然大波啦。我哋私底下咧，我就話佢哋誒呢個律政司蠢啫，因為嗰個姓梁嘅律師一個女律師咧係打離婚官司叻嘅啫嘛，你嗰三個告曬都得噶，罰錢啫嘛，或者緩刑，咁咪冇事咯。我一三個都唔告，你真係行使權力，我行使到我三個都唔告，證據唔夠，收工。但佢唔係告啲唔告啲，啊！佢同佢私人有感情，咁咪冇告咯。呢個咧，我哋睇到咧喺嗰個理念上係好大問題啦。成個香港喺個司法，因為點解咧？英國人設計嗰個法律系統咧，嗰、那個 council 咧係把關嘅，佢亦都係防止你紀律部隊咧係濫權，譬如你緝私處。海呢个警察部乱咁告人都得噶，乱咁拉人，你咪滥权咯。告人你乱咁拉人翻嚟告用乜嘢啫？所以佢摆个律政司署喺度咧，就话佢审核过之后咧，先至上送你上court噶嘛。佢要把关噶嘛。 但系香港其实一路都讲，因为佢有法治，先至可以留喺度做生意。 但嗰个把关好紧要嘅，但后期咧已经失控嘅，佢全部啲人咧送晒你上法庭先。佢唔理你，所以嗰陣時咧曾經試過 ICAC 都亂參告人噶，咁佢送你上court用乜嘢啫？送曬你先，冇人敢咩飛，冇人敢驚個單 case 噶嘛。好啊，到你法庭甩咗落嚟嘅，咁啊法官嘅事咯，冇人負責哦，個官嘅事咁。但呢個唔公道噶嘛，你有啲人個證據唔夠，你攞去差傳送佢上court，喂佢唔係咁簡單，我又要做生意咧，又精神壓力啦。所以他們那裡我們看到司法是弱了的，到現在你都看到的，你說好像譬如中信泰富，他走去蝕了股東那麼多錢，他都我們傳聞而已，傳聞回來就是，就是說告告下，那些查查，有人給現索償說不要再跟下去嘛，這個你是對社會是傷害最大的嘛，特別在司法上。第二件事我們看到香港出問題在哪裡呢？除了這個司法影響，就說他行使那個權力攀一個大紫荊勳章給那個以前六七暴動擺主使擺掟炸彈擺菠蘿的楊光先生嘛， 哇，那裡其實都很大爭議， 那大件事啊，大佬，你一上場你做這件事，等於現在你說哇黃毓民掟招，那時我跟人說的，喂，大佬，佢掟招咪好咯？佢如果掟菠蘿，佢搏第時有大紫荊勳章俾嘅喎。咁你搞呢啲咁嘅開頭文化，君臨天下，佢冇諗過後果噶嘛？佢而家佢哋而家中國係好亂盡噶嘛？佢為咗自己嗰個江湖地位，做一啲事出嚟咧，好有權威性嘅。所以他當年佢早年我哋梁振英先生一選到特首，他直情隔兩日咧即刻就去中聯辦。他點解唔鬼鬼鼠去咧？點解唔中聯辦嚟拜候佢咧？要佢自己去咧？佢又要整一個畫面出嚟，話俾人聽：今時今日，我哋係呢個中聯辦治港嘛。因為中國嘅政治文化咧唔講出聲噶嘛，佢係。做一些動作俾你估噶嘛畫面，係嘛？嗱，今晚我哋估啦個畫面就係有個有獎遊戲啦。但係好多謝阿 Ivan 咧咁多次嚟幫手，係冇計居馬費嘅。所以我今晚咧就帶咗盒茶嚟請 Ivan 飲。呢、這個咧嘅御紅袍，即係叫大紅袍。咁啊一級嘅茶，所以佢寫住個一號。這個、呢個咧就我哋一陣間請阿 Ivan 飲呢啲靚茶。市場上就說賣到三十多萬元一兩，喝過什麼？三十萬一兩的茶葉 看都沒看過、 啊、一會請你喝一會請你喝一號的大御龍袍、啊啊、那另外呢就是那個 講到教育了嗎？跟著 要來、啊、你有個問題問為什麼有什麼不同的 是啦，剛才啦其實回歸你講咗啦，一個就係法治啦，咁另外一個就 是一個行使嘅權力， 行使權力咁行使權力， 跟住同埋嗰個價值， 個價值唔同咗，仲有冇其他啲係特徵係同之前係有啲唔同嘅咧？ 當然唔同啦！你而家你睇個教育啊，睇到噶嘛？美國嘅教育咧，就係、是、你好自由去爭取到發展之後咧，你係會出人頭地嘅。佢目的之後，佢一個市場俾你， 只要所以佢精英制噶美國，仲特別你帶去到美國中部咧唔掂噶喎，你自己美國讀書你知啦。話佢啲精英咧係一個地方嚟啫。 以前就冚冷喺曬東岸添，而家西岸都開始多啦。 啊！但係喺以前咧，美國中部嗰啲冚唪唔掂噶嘛，就算你用個電腦系統都唔掂啊，所以佢集中精英制。但係個精英制啲人才唔夠咧，佢仲要用個移民政策。所有世界上啲精英咧，佢招納翻去噶嘛。呢個美國特色嚟嘅，只要你有本事，你有機會出人頭地嘅，你嗰邊美國受教育，佢特色嚟嘅。 所以美國教育， 但佢都唔平均噶嘛，佢都係好懸殊噶，一係就好掂，一係咧就係、是、都係打份工啫嘛，係咪啊？好都係好係唔平均嘅。 但你好怪嘅喎，好多就算你中國好，你好多攞到諾貝爾獎都，佢去到美國咧就個個都叻曬嘅，科學家含冷去到咧就有得發圍嘅。呢樣又點解咧？佢本身都叻。 就佢個平台，佢俾你有個自由，但因為你中國嘅人咧喺中國咧，中國教育係好大件事噶嘛。你所受完教育出嚟咧，为个政治服务噶嘛？你倾斜个权力噶嘛？佢设计个制度，你唔倾斜我嘅政治，做我嗰个政治嘅工具咧，你冇生存嘅空间俾你噶嘛？ 咁其实呢度咧，亦都有啲网友就提出呢个到底即系个教育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就系呢个有英国嘅教育影响好大啦。咁其实英国最出名系教育嘅输出教育。好啦，而家我哋教育咧要改革啦。咁我哋其实对比翻中国啊、美国啊、英国呢啲之下咧。咁我哋要睇下首先有咩唔同，我哋先可以改噶嘛。 英國唔同噶，英國有幾套噶。英國咧就喺殖民地教育咧有一套，佢已經本土教育有一套。我哋唔用呢個比，我哋用德國比。 德國 即係話嗱，你美國出嚟嘅又係唔平均嘅，有啲好叻，有啲又係打份工嘅一世人。佢設計到遊戲俾你咧，到你讀到大學開 party， 等你識條女，或者等你識個男朋友，跟住咧就談戀愛，談咗年幾兩年戀愛咧。你就一結咗婚咧，就有啲獵頭公司揾你做嘢，揾你做嘢兩個咧就一人打份工，跟住又結婚，結婚咧就同你安排三十年分期買層樓，分期三十年生個仔，咁一世人咧一日即係一世噶啦，翻工放工有安定嘅社會福利俾你，佢係要嚟咁樣設計呢套遊戲咧，維持社會穩定嘅。佢資本主義美國佢係成功嘅，咁亦都係成功咧，就話佢利用很多的政策咧，佢係對嗰個人權非常尊重嘅。佢喺六十年代，據我記憶，一發覺上咗月球之後揾唔到天使，見唔到個天堂，因為佢美國嘅文化咧好新嘅，得二百幾年，佢即刻改，知道如果我用個宗教嚟去作為呢個國家嘅精神支柱咧，係會崩潰嘅有一日。因為科技發展啊嘛，佢即刻咧就喺六十年開始咧就唔准你上課咧講 Bible 嘅。以前六十年代一開課咧，第一堂咧每日翻學咧你都要念聖經噶嘛，佢即刻取消。跟住咧就用嗰個人權、公義、平等咧係代替佢哋嗰個治國嘅理念嘅。 咁等每一個人都， 但咧佢雖然做到咁樣，但我哋尊敬美國嘅喎。佢雖然話佢想做一個世界霸權國家，但如果你冇咗呢個美國做肯做世界警察嘅話咧，世界嚟講咧更加多唔公義嘅發生喎，好多地方，即係冇人肯去做啲蝕底嘅嘢噶嘛。佢嗰個基督文化咧，佢有個維持嗰個世界公義精神咧，佢哋行使到嘅。當然佢背後都要維持嗰個自己國家地位啦。所以佢後期佢。雖然在呢個資本主義社會，佢公平俾你競爭，但佢出嚟結果咧都係懸殊嘅喎，係有部分人好啫喎。你普通人咧，唔係話個個都係做到有錢人家有成，唔係嘅。你係平穩，你係安定嘅啫。但中國咧就更加大件事啦。你一出嚟讀完書，大學出嚟，你一定要為嗰個政治做政治工具，因為你冇生存空間。之後咧，你一路咧又都係個人才咧，都係社會又係懸殊嘅喎。很多大學都找不到嘢做喎。點解我用德國舉例呢？德國咧，佢哋好奇怪。佢德國咧，將整體嘅資源咧，擺曬喺個社會好平均發展嘅各行各業精益求精嘅。所以佢所有大學讀完書出嚟嘅教育咧，佢係為個整體一齊起飛噶嘛。所以佢嗰啲德國嘅人才出嚟咧，係好平均嘅，好平均嘅。譬如話你德國教授。你出入境喺自己嘅國家， 你都不需要拿 Visa， 你就拿張卡片出嚟，一見你係教授咧，即刻就俾你過嘅。即係佢哋嗰個對嗰個非常尊重嘅， 即係尊重嗰啲， 同埋佢出嘅人才咧係平均嘅，你大家機會均等嘅，即係大家都真係可以各就各位，可以嗰個行業發展到嘅。但你中國唔係啊嘛，你又要埋政府浮，要埋政權浮啊嘛，所以佢哋嗰個教育出嚟嘅產品都唔同。香港咧就重量重添啦，你而家你香港讀完書，嗰個生存空間好少啊嘛。即係你生存空間好少，咁你變咗咪啲小朋友咪揾萬零蚊都揾唔到咯。所以我成日話叫啲小朋友，你而家你盡快有機會咧，就去北歐啲國家讀書咧，又平啦，去德國讀書啦。佢嗰邊需要啲咁嘅識中文同埋識英文嘅人才，幫我啲國家向外發展嘛。其實香港出路好細噶嘛，但係你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翻嚟香港都唔掂噶，個舞台太細啊嘛。所以係嗰個教育係好量盡噶嘛。 咁即係其實我哋要多啲去出洋，就算佢而家國內好多高官都係噶。我諗呢兩年啦，佢哋成日都話要全部將啲官啊，其他人全部擁曬外國去睇下人哋嗰個文化嘅。 佢哋中咗招噶嘛？佢哋共產黨喺十幾日年前咧，美國開放個政策，凡係中國嘅幹部啲仔女成績唔得嘅咧，都收你噶嘛。佢收咗你之後咧，就到而家今時今日，佢咪揾翻你嗰啲學生翻中國咧，佢咪影響你嗰個老豆嘅思維咯。佢嗰陣時佢開放曬收你啲中國幹部嘅人去讀書啲仔女咧，係一個政治嘅謀略嚟噶嘛。所以美國佬都有佢哋一個嗰、那個遊戲玩得好成熟嘅， 係。同埋好多時你會發覺其實去咗美國好多都唔翻嚟添喎。即係嗱，你話譬如俾佢比較啦，以前自己喺中國一路讀，咁跟住佢當時出咗國之後咧。啲人唔係一定翻翻嚟嘅，反而喺外國嗰啲咧，佢哋自己喺嗰邊土生土長，而家就越嚟越想翻翻嚟中國發展。 佢有啲人出咗唔翻嚟嗰啲有另外任務噶嘛，唔係咁多人可以出去外國讀書。有啲人踎喺紐，有啲人啊扮民主運動走去紐約踎喺度扮鬼扮馬咁。啊，嗰啲係中國嗰啲篤人背脊嘅人物嚟嘅嗰種，有一種背脊，有一種職業咧係篤背脊噶嘛。 咁我哋譬如教育之外啦，咁我哋睇翻即系教育不外都系啲青年嘅发展啦。咁其实而家青年咧，佢又推出好多俾人哋好平咁去租，人话冇得住啦。咁而家又平啲租，咁你可以有自己嘅屋啦。咁其实有冇好处咧？ 呢个都几嗰、那个后果都几不良嘅。 反而不良，因为个个而家 第一咧就啲年轻人咧就以为我自己独立，实际佢唔系真系独立能力。譬如你萬七蚊以下，譬如佢揾萬七蚊，你交租交咗五千，當你一半租金啦，五千。燈油火蠟、水電、差餉，咁你又計埋咧，都係六千零啦。六千零咁，你交通費咧？交通費咁，你仲要伙食咧？咁你所剩無幾喎。所以我希望啲年輕人咧就唔好咁，同埋你冇父母照顧咧，你個人咧係未夠成熟咧，係好論盡嘅，你會失控嘅。跟住你揾條女翻嚟，或者女仔啊揾條男仔嚟陪自己悶啊嘛。好啦，個月咧就使曬副人工，你冇咗積蓄啊。咁你冇咗積蓄咧，係好亂盡嘅一個社會。 咁但係如果你又能夠即係而家好多時 年輕人積蓄咧，好大鑊嘅。 而家好多時怨聲就係好似買唔到屋，自己冇一笪地方可以有居所。咁如果佢又俾佢平租，咁會唔會佢能夠係又有積蓄之下會變成好處咧？ 你平租你冇積蓄，因為你要交租，你要好多，你屋企又慳好多錢噶嘛。 嗯。 你屋企又翻到屋企有飯食，有人照顧，又唔使交租，同埋大家要唔好忘記喎，以前父母在堂咧不遠遊噶嘛。咁如果你同屋企住咧就方便噶，你要將筆錢咧可以留低剩喺度噶嘛。如果唔係咧，你就會一路你如果年輕人出嚟創業嘅話咧，除非屋企有家底啦。如果你單人匹馬入個社會咧，我覺得你嗰個積蓄唔係叫你孤寒慳錢咁緊要，係啊，你有節制啊嘛。你有節制咧，就唔會有壓力啊嘛。做人好而家你啲小朋友、年青人咁，你拿幾張卡，有啲啊一張信用卡爆咗廠咧，就攞個第二張係嘛，或者轉咗銀行，咁你永遠啲數搞唔到噶。最重要就係青年人咧，就真係以冇債務咧係作為你人生目標先。一離開社會，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今時今日你有債務呢，就麻煩你呢找些親戚 姨媽姑姐都好，同你借筆錢叫你免息嘅，冚曬啲卡數。你免息嘅，你認咗條數，我分期還俾你。咁你始終你會甩到身啊嘛。如果唔係你影響曬你成新人嘅鬥志㗎，好大件事。俾你讀大學，俾咗幾張卡你攞，你讀完書未揾到嘢做，爭幾萬蚊卡數，有啲仲爭大學嗰啲貸款。咁你完成個人冇曬力㗎，簡直唔掂㗎。 不過而家呢個都係一個氣氛嚟嘅。你譬如大學佢又俾你貸款，你自己未揾到嘢做，未賺到錢咧，又俾你有屋， 有幾張卡。 咁跟住有卡，有卡之餘咧，佢仲平時就成日話啊，你有卡之餘咧，仲可以攞多啲即係現金嘅貸款先，等你冚唪先使未來錢。而家呢個風氣越嚟越犀利。 呢度涉及一個好深奧嘅文化啦。我哋而家咧就呢個世界咧嗰、那個文化咧係跌咗嘅。當年我個細伯何善肯叫個細伯賣個地皮俾佢開恒生銀行，咁因為我細伯個家族咧唔賣嘢噶嘛，咁佢使啲經紀嚟攞賣，初初唔知係佢哋買啊，佢又唔賣傾唔成，後尾何善肯自己出聲啦，恒生，佢喂係我買噶，你成日都得人打麻雀噶，我你買噶，原來想，咁佢係啊，佢點你買嗰度中意，佢話因為如果我開多間好嘅分行嘅話咧，我就可以。各公司銀行對我有信用啊嘛，咁我哋個細伯同佢講個爸爸，咦幫到你手咩？如果你買成個地盤起恆生，即係開到個分行，咪對你嗰個職位有幫助嘅，係啊咁。哦咁啊，你都打合同嚟啦，銀碼你自己寫。咩我哋學唔到啊，大佬今時今日想學學唔到嘅，係嘛？你自己打張合同嚟，銀碼你自己寫得啦，個地價幾錢？即係呢啲咁嘅風度咧。今日我哋喺商場都冇見過嘅，即係佢為咗幫我朋友手成就你喺個公司有威信，我啲地皮唔賣嘅，哦我賣俾你，但價錢你自己寫得噶啦，你寫幾多我簽，人哋個風度係今時而家學唔到嘛，但今時今日香港仲有一個生意咧，好有節制嘅，譬如你去肉器市場攞咗堆貨。講價揾塊布冚住噶嘛，揸手噶嘛，睇唔到你幾多價錢噶嘛。好啦，你攞貨之後咧，你原本十萬嘅，你又當一萬俾人又得噶，攞貨唔俾錢又得噶，佢哋唔使簽名嘅喎，係冇咁嗰回事喎。呢、這個咁嘅文化就以前猶太人傳嚟中國噶嘛。你所以你冇見猶太人打官司嘅喺錢銀嗰度，自己人 嗰啲冇合同。 因為佢冇合同咧，大過大件事合同噶嘛。即係等於當年我喺嗰啲江湖嘅夜總會咧，我都冇簽名噶。我使幾多錢我走咗去噶。佢話：餵你簽個名喎，我簽名實收到錢咩你？我話唔簽個名，你係咪收唔到錢先？所以我哋冇合同咧係大件事個合同噶嘛。 嗱，咁我哋即係變咗頭先同阿 Doctor 傾偈咧，睇一件事咧，好似好處，但其實有好多壞處。好似唔好嘅嘢咧，原來又有好多好處嘅。咁我哋今節咧又差唔多，咁如果大家咧頭先對於阿 Doctor 講個問題咧，諗到個答案咧，好快啲入嚟 chat room 啦。 係啦。 咁我哋喺今次節目完之前咧，會揭曉個答案。 有幾多人中啊？俾幾多噶？希望你哋個思維啊，下巴再見。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雨橋。今次呢一隻同情心咧，其實係我自己作曲，咁就揾嚟小黑幫我填詞嘅。呢隻歌咧就係想講一啲喺銅鑼灣發生嘅故事。 三月，讓大地排問暖我軀殼，勇闖天涯，躍於新中國，書包千斤重，你我不察覺。 小黑咧就將好多。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定是他的朋友啦，在銅鑼灣發生的事都寫了下去，而且在歌詞裡面其實有意無意之間都加插了很多地方名在裡面的，很多地方我都沒有去過啦，所以其實感情的投放是有些難度的，有很多其實都是要靠自己幻想或者是聽下人家的故事去演繹，但是我不再是我自己這樣去唱，而我是唱人家的故事咯。 电车闯时代，昨天的风采。若我于温莎宫内庇护离失开，唯愿到这夜晚，灯色可会再开。被风拱难耐，烟花的精彩，而和你怕不肯礼待，同我入在这里。 其实最感动是最后那两句，我无数次唱到最后那两句都喊，即是事过境迁，当那个铜锣湾始终都是铜锣湾，都是一样有 SOGO 啊、世贸啊、时代广场，但很多时人的感情变了，你不会再跟那个人去铜锣湾呢，就所有感觉都不同晒了。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文， 你为什么立法会这么乱啊？现 在是不是乱粒粒，个个都去选？不 是，你问我立法会为什么这么乱？是 啊， 立法会乱呢，就大家看到了，就不用讲了，就是那些啲人喺度睇嗰個世界睇唔清啦，同埋有啲官員嘅行為好曳啦，好曳咧就係話最簡單啦，有啲嘢未跟進啦。我哋前特首究竟有冇嘢未跟進咧？我哋有幾個疑點嘅。因為有個網友問咧，那個新鴻基嗰啲咁嘅貪污案係結局係點啊？喂，呢啲啊，佢哋正係進行緊訴訟，佢個內情咧我就唔方便講。但我根據報紙資料睇到咧，世事咧好似係好啱嘅喎。呢、這個許仕仁咧係曾蔭權翻閹去翻去做政務司喎。點解佢會翻閹去做政務司咧？因為信得過啊嘛。點解要信得過咧？有冇私人嘅瓜葛而信得過咧？佢仲有疑點嘅喎，譬如我做大老細。我無端端俾你透支幾千萬噶嘛，除非我有錢喺我手上未找數俾你， 嗯， 我就同你開個透支夥俾你攞錢，因為我係到時你攞錢使咗咧，我揾私人咧入翻數俾你，咁你咪嗰條數可以平衡到咯。即係我有筆錢要俾你嘅，但我未俾你，但我唔驚你嘅，我同你開個透支户口俾你用幾千萬，我揾把好私人擔保。他現在涉及有些擔保戶口嘛， 是的，現在他即變成他根本就是，是他根本是， 這個廉政公署會做的， 他用的時候他就可以好像有提款機一樣， 是的，香港廉政公署很厲害的，這個要讚一下，但他們有些事要跟咯。喂，任志剛無端端就是買 IFC 做寫字樓，喂，買等工廠大廈摩地啊，香港人都省很多錢啊，這條古惑仔來的， 政府俾好多錢啊，租啊！ 金融佢後屘買埋， 買埋添啦，跟住 買埋喂，喺市場規矩，呢啲咁叻仔，人都知道有份傭收啦，有冇收傭啊？嚇、啊，跟到嘅喎、啊，點解要咁貴買啊？當年係貴咗噶嘛。好啦，呢、這個古惑仔咧好聰明嘅，金融嗰啲迷你債券爆鑊，篤入佢數失職。他當場出嚟噏啲衰嘢，又話啲美金脱歐，又話成日日都唔噏，跟住噏咧就轉移咗視線，以為甩咗身，甩唔到身嘅僆仔，係咪？一尺你點解買架 F 斯啊？嚇？點解冇佣金收咧？ 嗰度都爭議咗好多，咁佣金去邊咧？ 我哋未呢個咪 ICAC 要跟咯，係嘛？空穴來風，梗有因噶嘛？突然間啊！飛出嚟保唐英年係嘛？想過關有人保住你啊！到而家梁先生選到你，再飛出嚟係嘛？成扎身有屎㗎， 一飛出嚟成日話要脱歐啊！ 係咪先？咁我哋曾大哥同阿許仕仁冇掹繩啊？係咪有冇斬眉弄眼啊？呢啲嘢應該跟到㗎嘛？你好易跟嘅啫，佢哋講老實講，你普通人翻到雪糕佬嗰度咧，係一毫就散㗎啦，唔嚇得㗎嘛嗰班友。你都冇見過世面，係咪啊？你好學我哋啊，係咪？一唔有咩事，你唔使講嘢，糾正佢哋差廚我冇嘢講係唔簡單。48小時我走得，如果唔係你唔好即刻送我上 call， 你夠資料咪攞我咯。如果夠料唔使問我嘢啦，係咪先？佢哋都冇咁醒噶嘛，唔嚇得噶嘛。所以呢啲嘢咧係要跟噶，因為你一搞個曾先生一出上嚟上場嗰時候，一講個親疏有別咧。就禍港7年噶嘛，咁咪搞埋堆咯。喂，你做一把手要好公平噶嘛。而家你仲撲街喎，你就係搞到喂，當年我哋60年代香港咁穩定，咁多文化街頭文化都可以點解咁穩定咧？ 啲探長好公平嘅喎，講一件真事俾大家分享。當年韓森喺油麻地，我哋同佢食緊晏晝飲茶，喺金龍酒家嗰時天道口嚟到度，突然間阿大口仔打電話嚟，嗰陣有黃明根佢咁啊，個雜差沙展話：喂，話俾阿 B 哥聽，即係韓森探長啦，拉咗一檔賭檔，那個主持人咧係個親細佬嚟嘅，佢話佢係肥一 B 個親細佬。 嗯， 咁啊，梗要问大老头啦。咁啊， 点办 咧？你而家点搞啊？而家我哋同阿 B 哥喺度，你都知阿肥阿 B 点讲啊？你当揾我唔到，揸正嚟做，全部做到足，咁啊，大佬，即系话你唔可以唔知会我真系开档噶嘛？咪嗰阵时你谂下佢哋嗰啲探长下边咁多江湖嘅人物，咁多孭住支枪嘅杂差点管啊？過咗攞支槍出去劇水噶嘛？你唔公平咧，你估唔到嘅。同埋你油麻地所有香港嘅咁多啲單位、咁多幫會嘅單位喺度撈嘢噶嘛？如果你維持個社會秩序，你唔公平咧，冇人歡迎你嚟嗰個區做探長噶嘛？即係話你嚟油麻地做探長，啲人要出嚟撈嘢噶嘛？佢唔捧你場，唔喺呢度開檔，走曬灣仔你吹啊？咁你個探長咪蝕本咯？嗰時佢哋做探長，佢俾錢炒個位翻嚟噶嘛？賣唔到尾噶，大佬！如果你冇撈家捧你場，你都蝕本。所以嗰個社會咧，無論你黑白兩道，或者政府，你都要公平嘅。但我哋回歸之後，點會有公平啫？ 就係因為唔公平，所以爆咁多嘢出嚟啊！ 唔係佢搞親疏有別啊嘛！ 你埋唔到堆，冇得親，冇得分。 咁你咪等於中國正話講個教育咯。你讀完書出嚟，你唔埋堆咧，你好大件事噶嘛！係嘛？所以咧就話等於話好啦，再講一件公平嘅事。喂，民社會街頭文化都要公平啊嘛！你諗下，你睇大家睇電影《意大利黑手黨》，美國嘅那個黑手嗰啲幫會啲大哥，喂，佢明知翻去個個走去做完世界揾完食，揾到錢翻嚟孝敬一份俾大哥嘅喎，點孝敬俾你啊？他就維持公平嘛，不是他保護你就是他維持那個公平秩序嘛，所以公平很重要。你們大家的網友未聽過，我很少說民主，我最差真民主的，因為我最真民主的制度的。民主制度呢表面就好像很好，少數服從多數，但這個世界現在聰明的人少，好像我們這麼串那麼聰明的人當然少啦，蠢的人多嘛，大佬讀完書找不到兩餐飯吃，係咪仲流離浪蕩、亂差唔碌卡？呢啲咪蠢仔咯！啲利息咁貴，我哋點睇得你起啫？你撈到爆曬卡、爆曬棚又唔識埋尾。好啦，你如果你整個民主制度話，哇，少數服從多數，冚家產啲叻人咪俾你砸咁嘅木嘴搞政策出嚟，咪死得咯？你香港咁樣死噶嘛？幾廿萬請你班垃圾官上去上場，有咩事咧？又揾間顧問公司做研究，顧問公司搞完咧，又或者去搞諮詢。搞諮詢之後就整啲咁嘅聲委員會，請成扎萬無萬丙走嚟，聽見咧眼瞓啊，係咪啊？搞得嚟都收工啦，大佬！人哋新加坡拍板都開咗賭場。 咁係咪咧？如果譬如想搞得好咧，就俾小撮聰明嘅人，佢自己做咗之後咧，又要分得雲巡，咁啊分到所有其他人。 佢哋搞錯。如果一個人，所以我睇見啲雜官，我哋睇佢唔起啊？點解啊？你行出嚟做官。你是一個榮譽嚟嘅，你係為社會貢獻先去做官噶嘛？等於美國格倫斯潘嗰份人工有冇任志剛個冚家產咁多啊？梗係冇啦。點解人哋都會做呢？ 有榮譽咯。 你個光，你一個 江湖地位咯。志 氣嘅地業 嚟 嘛？呢個係志氣嘅業務嚟噶嘛？你唔可以睇嗰啲錢噶嘛？你成日鬥到社會尊重你，為個社會服務咩？你點解會講錢啫？又話講加薪，又話講成，啲全部垃圾嚟噶嘛？香港啲咋，係咪啊？同埋你係自肥喎、哦！你見你政府公務員加薪，下邊嗰啲加咁少，高層呢加咁多，呢啲係一個係好乞衣嘅行為嚟噶嘛？我睇佢哋啲人唔起噶嘛？我使乜睇得你起啫？我話你又唔使識我，我唔使識你，係咪先？我做官你都知喺邊度，係咪先？即係話你嗰扎人係好唔公平，個社會咪有怨氣咯？今日喂。你正話講你肥一 B 探長都係保一方嘅平安，有人打荷包，有人拎翻嚟噶嘛？今時你有冇呢咁嘅文化冇噶嘛？ 喂我细伯唔见咗荷包，喺边度打荷包啊？喺我士甸度俾人打荷包，几多点钟打啊？咁啊，夜晚有人送翻嚟俾你噶嘛？而家有咩？好啦，就算你讲一件真事俾你听啊，我哋个公平系点咧？嗰次我都唔好意思，即系有少少，有少少难过。八十年代初，唔系好似系七八年啦，七十年代到嘅喺翠谷夜总会，即系而家豪华戏院嗰度，即系而家嗰个富豪酒店个位啦，有间翠谷夜总会，对面有东兴楼。我哋夜晚落去宵夜，咁我哋企喺度等人啊嘛，等人咪企到两头恶咯，啲路又未到，啲台又未到，冚家一爆晒棚。咁啊！啲人行嚟行去，咁啊，俾後邊撞一撞我哋個朋友，咁啊唔覺意又撞咗埋人哋張台度，哇！咁啊無端端俾人起身打除喎，好惡噶嘛！嗰時嗰啲人咁打除，咁我哋見哇，成張台周身公仔啊嘛，紋曬身啊，唔家陣跳龍跳鳳，梗係唔使走啦！我同我老友三個人，我話你出去，對唔住，咁你咪行翻出去夜總會門口啦。跟住我兄弟打個電話。所有灣仔香港幾個嗰啲事頭單位嘅嗰啲辦事人即刻落嚟入去認人，好話俾一個嗰啲社團嘅人咧認到係邊個社團嘅，叫佢出嚟，出咗嚟門口，邊隻手推打人，左手右手，我右手斬我關隻手落嚟喺門口，我即刻梗係撳住啦，大佬你無端端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喂，我冇啊，喂，佢唔識我哋啊！都唔得啊！大佬，始終斬你個手指喺街度，呢咪公平咯？喂，你入個黑社會有個招牌，周圍可以打人嘅咩？係咪啊？可以用個招牌走嚇人嘅咩？喂，人哋真係要維持個社會秩序啊嘛！當年喺翠谷嘅，你問都問呢個舊嗰啲事情，即係人個社會維持公平咧，呢個真係好重要嘅。所以你唔係話喂你一個人，好話另外一件事。跟大家網友分享，即係呢個咧就係做人處事嘅問題，係比較深奧嘅學問嚟嘅。我自己個亞龍基金，我做主席。當年咧，富王楊超咧係我哋嘅董事嚟嘅。匯豐劉志傑你知啦，你識佢啦。佢係我哋嘅師傅，因為我唔鬥錢嘅，佢係管錢嘅。另外有啲會計師、律師，我喺中國要做一啲紀念標。我哋亞龍基金做啲標咧，去送俾啲學生，或者送俾同我哋做工作嘅人。咁我哋叫北京打價咯，叫我有下邊嗰啲中國人打價，做一批手錶幾多錢一個？臨到佢報咗價翻嚟，我哋香港又揾人打價。我哋香港打價翻嚟咧，就$100就百隻嗰啲電子錶好平嘅啫，嚟到10-20隻啫。北京報翻嚟咧就以$120一隻，個款咧就曳過我哋嘅，即係十倍，即係差唔多十倍價錢。咁你開會批錢噶啦嘛？我坐波幾個董事開會，呢筆錢喂，阿郭生咁呢度嗰度報翻嚟$100八隻，呢邊係$120一隻。我嗱呢單嘢咧唔使開會，我話呢單嘢咧就照覆我哋俾$120隻去做，錢就我俾。咁咪唔使開會咯，我唔用你基金錢啊嘛，我私人俾嘅呢筆錢$120一隻，$100八隻唔用，用$120一隻，我私人俾錢，唔使開會批錢，我私人俾就得啦，你理得我啫。咁啊叫我秘書你覆翻北京照做，喂匯豐樓都諗唔明啊，大佬，始終佢諗唔明，過咗一個禮拜咧，佢都要問我，佢先喂冇理由喎，$100八隻，咁緊張點啊？要$120隻你都要 OK 俾佢做咧？我係劉先生。佢班友話俾我聽咧，佢$120隻，原來佢喺北京派幾個人落去深圳睇廠啊嘛。佢唔喺北京附近天津睇廠啊嘛，揾幾個人落嚟郵埠睇廠、訂貨、住酒店，$120隻咯。佢又冇貪污啊。我話如果我唔批俾佢做咧，冇人同我做嘢。因為我初初叫佢哋北京啲人同我訂標咧，我就希望佢揾翻少少錢嘅啫。即係話，譬如你$100十隻，你開我$100五隻，咁你$100賺翻$50，我製造俾佢哋揾啲錢嘅。你唔可以要求同我做嘢嘅人咧，係一啲油水都冇嘅，呢個係唔掂嘅。佢會咒我噶嘛，成日翻嚟搞搞震，揾翻北京電視台搞嚟搞去，揾翻冇著數。我製造機會俾啲嘢佢哋做咧，賺啲錢嘅。 但估唔到班友仔咧就搞到百二蚊一隻，咁我都要夾硬近咗佢噶。因為你翻冇人做嘢嘅喎，我又唔敢話打份報告咧，話俾佢哋啲單位大老闆聽、領導聽，話你班人咧，我哋香港報價100蚊八隻，而家你啲咁敢報價120蚊隻，咁你全部撲街噶嘛，會俾人哋內部嗰個批判噶嘛，我點可以咁做咧？咁唯一方法就自己要俾錢買曬，唔使基金俾錢。這個做事咧係一個好深奧嘅學問嚟嘅，唔係話你1+1=10噶嘛。咪一加一變十噶嘛，可以、那個世界，你唔可以話一加一等於二咁，你死得噶啦。咁樣我咪一加一變咗十咯。 咁即係話我哋唔可以淨係睇我成本嗰條數，要成件事睇。 梗 係好，即係變咗佢，你俾多咗，佢又幫你做多啲嘢。因為你做唔喐噶啦， 佢哋好聰明噶。佢話阿郭生嗰啲標咧要落深圳揾咗間廠，我哋要同埋幾個同事來，佢乘機真係油浮啊嘛，加埋啲旅費咪唔貴咯，係嘛？咁你唔可以踢爆啊，踢爆冇嘢玩噶。你將來翻去邊度有號召力，有人幫你做嘢咧？你冇要求人同你做義工噶嘛？係嘛？你真係做義工嘅，鬧你個大佬！你我無端端喺個辦公室瞓緊覺咁啊！你即係翻嚟捐錢又要吵聲，我開收條又開剩，咒你噶！你真係好過癮，你個你真係做好事大曬啊！ 咁就係變咗你捐嗰啲錢就去咗人哋需要嗰啲人啊！ 唔得嘅，唔得嘅，你要有做人做事有氣量啊！同埋你要明白咧，佢而家香港有啲問題出現咗係點咧？個做官做工作嘅人咧，希望做啲嘢出嚟俾人讚，呢個共產黨弱點嚟嘅。希望有人嚟去讚自己偉大啊、光明啊、正確啊，咁啊一自己吹水，一希望人讚。但以前我哋後生學嘅文化係點咧？我做一件事出嚟，如果冇人彈咧，已經係成功噶啦嘛，唔使讚，冇人彈已經收貨噶啦。 而家好似做乜都俾人彈喎。冇人系 咯，你做件事出嚟冇人弹咧，你已经一流啊，大佬，你仲使乜人赞啫？你做嘢唔系为人赞你噶嘛，冇人弹啊，已经成功噶嘛。而家唔系过出嚟博赞赏，讲说话要睇人哋嘅反应。咁你睇人反应，你咪冇咗自己咯，冇咗真嘢讲咯。等于我哋梁先生，你谂下，好痛苦噶。我睇下梁振英，因呢个人咧好规矩嘅，佢为咗有所图谋，由80年代。據我所知啊，你叫梁先生同我對質都得噶，佢唔知道我知咁多嘢噶嘛。佢80年代開始咧，連揸架車都唔敢超過50公里嘅。如果限制時速70，佢就一定70，唔會過嘅。50佢就50，唔敢過嘅。規行矩步嘅大佬，人哋食飯去 VV 啊，去翻中國做嘢，佢真係唔會去嘅。食完飯翻屋翻房。待住幾本書，或者拎出嚟睇書，俾人知道，或者房度睇書，驚你冇人知，擺幾本書喺台頭。因為佢有所謀，係喺中國呢個環境轉咗制之下咧，將來咧佢會攞一官半職噶嘛。佢80年代開始部署嘅，所以佢好規矩嘅，所以你好少人捉到佢錯嘅，所以佢又唔同你埋堆嘅。但係一個咁謹慎嘅人，我哋都會奇怪啦，點解你連你間屋有僭建咧，唔介撐鬼眼眼？咁謹慎、咁小心嘅人都會出事咧，呢個叫鬼掩眼啊！亦都係天有眼嘅世界，天有眼點樣講咧？ 真係揾隻天眼去影到啊！間屋 啲人講話天機，天機嗱，我今日咧就講少少天機，就唔係洩漏天機。世界真係好邪嘅，奸有奸書，謀有謀書。昨日阿黃毓民嗱，我咪抽阿黃毓民水，我唔使抽佢水啦。黃毓民同我又唔需要抽水，因為佢曾經講過喺個電視度，佢生有時，死有時，財總有時。阿黃毓民講嘅，點解佢生有時，死有時，即係有數嘅世界。人有人運，地有地運。喺福建廈門嘅南普陀寺，當年我師傅喺度掛單，佢係好神奇嘅，突然間咧。廟門嗰個銀杏樹咧，唔應該開花嘅時間咧，佢開花，哇！啲香味香到好厲害，香咗成個月，突然間跟住嗰棵銀杏咧死咗。死咗之後咧，唔夠7日，我師傅夜晚親眼睇住喺個大典嗰度，一隻紅珠珠喺個大梁度。吊條線，那個珠珠線落嚟喺個大典前面有啲供佛啲油燈，佢係濕咗啲油燈，引著啲火，一路上翻個大典個嗰個木梁嗰度，燒咗成間廟燒曬。呢啲係天火，感應咗咁樣嘅，即係呢個廟嘅地運咧夠鐘啦。 因為佢通常地運咧唔超過五百年。如果自己嘅屋企咧嘅運咧多數五十年，所以譬如你間屋超，所以我當年我九龍塘新華十道咧超過五十年，超過五十年我出大裝修嘅，即係再重新裝修，祝福過曬先再用嘅。啊，通常你如果你屋咧廿幾年，你可以翻翻身，即係嗰個氣場咧再扯翻。呢個唔係風水學嚟，另外一種學問嚟嘅。好啦，呢個就係一個天嘅有時有數。好啊，另外啲仲邪嘅喎。譬如你個地方有啲建築物，佢唔係咁樣嚟著火，佢可以將你個建築物側邊咧，朝頭早啲露水啊，即係啲樹葉嗰度咧有啲露水，佢變相變咗塊凹凸鏡，佢又唔圓嘅。啱啱個陽光射落去咧，有一個放大鏡咧，就成塊樹燒著咗，咁你嗰度火燭燒咗嘅，你天火嚟燒你。所以你梁先生咁叻嘅人，咁聰明嘅人，咁謹慎嘅人。但如果你心術唔正咧，你都會鬼咁眼咧，係令到你出問題。所以嗰個心術真係好正。點解心術唔正咧？我話佢，你一上場又係搞啲朋黨文化啊嘛，共產黨最驚噶嘛，全部擺啲自己人，係嘛？好啦，咁佢出事出到點咧？你推嗰個五師十四局，呢、這個咪真係鬼咁眼咯，又係。你委任過陳茂波個唔該，嗰個陳茂波啊，嗰個撲街。喂，佢自己人嚟喎，你委任佢噶嘛，幫自己手啊，你馬嚟噶嘛，啊，你係揀我曬、算我曬先用呢個，啊，佢唔家陣臨時唔去開會都有嘅，咁你爭一票都過唔到噶嘛，係嘛？佢行出用大聲疾呼就話啊，我驚有咩利益衝突喎，衝你老母啦，你埋單人堆仲話衝突，係嘛？你真係做雞人，唔好攞政治牌坊啦，係咪先？呢啲咪唔得户主咯，我理得你夠唔夠票啫，我飲得你碗。飲得你杯茶，食得你碗飯，我同你擋刀啦，行出嚟同你咩？我咪坐喺度立法會投曬票收工咯。你多咗嘅一件事，我都喺度，我唔會俾你怪我啊嘛。今日仲話想做發展局局長喎，你搶著佢，你都冇運行啊，梁先生，係咪先？你請呢啲咁嘅人，冚家產，你叫走去畫翻去翻去撳計數機嗰個啦，打份工。 所以佢話個臨時 工。好啦，你立法會咧仲搞到仲撲街喎，講啲玄學先，我好怕講玄學嘅，因為太深奧，亦都唔想講。因為嗰啲太深奧學問，喂，你睇立法會個立字啊，唔知邊個設計嘅，害都係害。一個中文，跟住配個英文 L， 叫立立亂，嗰、那個字又變咗立立亂，咁而家咪立立亂咯。好啦，官府衙門咧唔開冇門口噶嘛，佢叻唔切，冇咗個大門。你睇唐人街首相府十號外出，好莊嚴十號，咁啊閂咗道門嘅門閉嘅，佢話叫門上開。你要開雞竇咩？門上開係咪先？即係個爛大門，任人出任人入。咁啊，佢哋呢啲有咧，就叫叻唔切，好搞唔搞？請埋曬啲古靈精怪風水師嚟，點紅點綠，可以話俾常識大家聽啊！而家世間流行嗰兩三本風水書咧，係我祖師寫嘅，係假嘅風水經嚟嘅，係皇帝叫我祖師整兩本假風水經留喺世間噶嘛。你哋查歷史，一行禪師係我祖師嚟嘅，係我其中一個師傅，我另外一個派別嘅。所以你同我講風水，你未瞓醒。唐朝嘅一行禪師，國師嚟嘅，就皇帝命令佢整兩本假風水經留喺世間，就唔俾啲日本仔同韓國佬咧偷我哋呢啲文化。咁樣噶嘛，佢驚嗰啲架仔偷我哋呢啲，因為當年呢啲咁嘅咁高級嘅學問咧。是不想流失在外面的嘛，咁啊整咗兩本假風水經，就擺喺世間。咁而家啲人搞咗咧，咁啊搞到七國咁亂，所以佢搞到咧楊真廖賴四大名師都要走佬噶嘛，有殺身之禍噶嘛。中國嘅四大風水師，佢都唔知啲嘢係假嘅。日本仔仲過癮，就俾我哋中國人點佢咧，點到咧吉祥嘅嘢係當衰，衰嘅當好，所以佢哋做喜事咧，啊做喜事咧披麻戴孝噶嘛，佢哋搞喜事好過癮噶。以前中國人都幾毒下嘅，即係搞啲假嘢俾你玩噶嘛。而家我哋都有噶，你啲咁嘅叻唔切嘅人，我咪扇你咯，係咪先？我點會教你啫？我咩事要教你啫？係咪啊？ 我教你心術先啦。如果心術正嘅話，咁啊送佢兩招。 好啦，正話你問話有啲人問六四問題啊。 係啊，咁其實講翻啦，即係呢樣嘢係好特別嘅喎。譬如以前咧，譬如好多時好多人都話：，六四要平反，要平反。出嚟講嘢嘅，但係好似而家咧個態度又好似轉變曬啦。 好似突然之間你一問開佢六四嘅情況咧，又好回避啊。咁其實我哋 佢哋通常 有 做咗官嗰啲人啦， 做咗官嗰啲， 譬如曾玉成啊，而家嗰個張炳良啊、梁振英嗰啲人啦、啊，嗰陣時即係話佢喺六四事件嗰時咧過登報紙噶嘛，話炸曬營啊，佢哋搞錯咗。逢係當年嗰班左仔靠左嘅人出嚟。話為嗰啲六四分子呼冤嘅啦，嗰係風派嚟嘅，因為佢哋見到總書記出嚟撐嘛，唔會諗住趙紫陽會輸咁，你知唔知啊？你當咗佢為民請命，下萬錯曬。喂，如果真係為民請命嘅，曾玉成嗰啲老婆唔會搞移民啦，係咪啊？佢哋睇到，因為根據中國嘅官場咧，總書記一把手咧，佢一行得出嚟。他想着他会赢的嘛，怎知道会输的，他就说话讲定先咯，精忠报国咯，埋堆咯，你谭耀宗那些柴仔来的嘛，啊扑街了，吴家仔后来不是原来赵子英落台，你当他真是同情那些学生啊，当年梁振英那班人，当然不是啦，那些风派来的嘛，跟风的嘛，他跟什么风呢？跟个总书记走咯，应该没死的嘛，一把手，但他估不到中国的制度呢等於而家香港嘅幫會噶嘛，雖然你做坐管做揸數，做十大元老噶嘛，一撲你係死噶嘛。喂，許家屯啊，死得好大鑊噶，當年佢因為佢嚟佢講少啲笑話你聽，因為佢跳咗咗機棚飛，自己就見鄧小平翻北京述職，咁啊機棚飛呷醋，你乜你唔見我先啊？自己就揾鄧小平啊，喺嗰個老人會議入邊啲生物會生活會啊，共產黨有一個禮拜開一次個生物會噶嘛，喺嗰度發動咗班老人，臨到開會，話呢個衰人嚟嘅，咁死啊許家屯，你真係十下十下，係咪？所以你以前嗰扎左仔話同情六四嘅人咧，下萬假嘅，你哋唔好中計，佢係跟風嘅啫，見總書記趙紫陽出嚟。撐場就以為咧，做主人會贏，佢就即刻扮忠貞人士。你哋唔好中計。 咁其實都好慘喎，冚爛佢哋都係附和而冇。 而家全部附冇㗎，冇㗎，冇咧。嗰啲全部抽水友嚟㗎嘛。下集繼續，下一 part 繼續。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这首是我们 A Day 和选民力量和嘉林一起合作的一首新歌，叫《至安心》。 门前外风吹雨打，仍期望去找个家，躲进至少发梦的话。 其實咧，呢首歌咧就我哋開會嗰陣時咧，就想做翻一首係可以代表到年輕人嘅心聲嘅一首歌。咁住屋嘅問題，咁好多人就話買唔到樓啊，房屋政策就唔知點啊。咁所以我哋諗到就話做一首關於講居住問題嘅歌，俾填詞人同埋編曲嗰陣時咧，大家嗰個 idea 都好近，個成個感覺好 smooth， 大家都好自然咁做到出嚟嘅。 誰曾畫過？首次抱着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起身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情人手成落让我安心，听得太易错，能淘汰我失信并未嫌多，极有志气也奈何。 咁我嚟听下嘉林个 demo 啦，好少女情怀，一首好小品情歌咁样嘅。咁我哋就将个歌词咧就写到好似一个女仔，一个男仔。咁因为好多男仔咧，每次都话啊俾个好安稳嘅家佢，但系点知一次又一次都令呢个女仔失望咁样啦。 谁曾画过首次抱出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起身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想成落让我安心，听得多益处，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进贡到老或可得到幸运一个，梦想的声音飞过，像百万五段歌，最近一伸手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day Angus。 郭博士答客问。 系啊，你个咪我讲噶，要讲嘅。阿 Vin 有咩问题啊？仲？ 嗱，咁咧，我而家呢度有好多问题，不如我一次过讲晒问题，跟住 Doctor 你拣下点样去答啦。 好啊 ，OK。 嗱，咁啊，我哋都知道你打官司好叻嘅，咁啊，好多时你仲打赢政府添。咁我哋想知道下咧，你有啲乜嘢嘅巧妙？譬如就算系嗰阵时啦，小田舔单官司咁啦，你睇咩睇法啦？咁另外啲问题咧，就系讲到关于呢个地产买卖啦。咁我哋好多时喺买卖嘅过程之中啦，都有好多争执嘅。我哋点样可以防止呢啲争执咧？ 同埋啲佣金 系啊，同埋啲佣金嘅问题啦。咁你知道而家即系一买一买，呢个佣金都收得好犀利嘅。 小甜甜嗰单 case 咧，有好多前因后果嘅，涉及好多层次嘅。而家所有嗰言论讲嘅嘢，全部都错晒， 即系睇得嘅都错。 错晒，错晒。一个女人点会无端端俾廿几亿你啦？你佢咁识计数嘅人， 佢食汉堡包嘅啫喎。 汉堡包咪阔佬咯。 系啦。 系咪？佢真系半岛饮茶都拿成扎砂糖走噶嘛。 所以都拗曬頭喎，呢樣真係。 佢係洗男人錢，佢捨得㗎。70年代初咧，佢日本揾啲鴨仔㗎嘛，係咪啊？我哋識佢好多年㗎嘛，所以佢哋所有啲人錯曬，即係等以前康江兵有個女人走去學跳舞，話俾咗6000萬學費，你信唔信一個女人俾6000萬學費學跳舞啊？我會交一年上期。 佢想 lock 住個老師喎。 你搞錯，我一年上期，你已經係當你10萬蚊個月學跳舞。一年上期都是10多萬啫嘛，點會打場官司告一個鬼佬6000萬，或交咗6000萬學費俾你？信啦，傻啦！ 所以打贏咯。 你點會信佢會係嗰6000萬學費錢嚟咧？係咪啊？ 背後又有玄機。 梗係啦，咁你一個小甜甜點會俾20多億呢條木嘴啫？係唔會噶嘛？嗌好多件鴨仔都得啦，成打服侍自己啦，嗰條咁嘅細路仔係咪啫？有咩好養啫？係唔會嘅。所以啲人咧全部搞錯曬，內部涉及都嗱呢一 part 咧保留，有機會咧將來講俾大家聽，因為佢由佢老公點樣死法點樣成咧，嗰單 case 咧係我下邊一個重案組嘅學生咧，係當時做 case 噶嘛，佢拎個 case 嚟問過我噶嘛。 啊，咁繼續有料聽啦。 係直情係問過我，因為當年警察部有啲老友記咧，有啲 case 諗唔到咧嚟請教我哋嘅，問我哋攞啲情報。係嘛？即係有點樣睇法呢單 case？ 最重要就係邊單啊？我1966年暴動前啦，就喺個肥仔啤酒旺角嗰陣時。 嗯。 喺深水埗圓洲街，好似有間南濠酒店，係咪南濠酒店咧？有單命案咧，到而家未破嘅單謀殺案。我懷疑一個古惑仔咧係兇手嚟嘅，咁啊嗌咗大佬仔同班冚家產走去查案咧。以前啲雜差咧好中意著啲透明恤衫啊嘛，俾你睇到支槍啊嘛，叻唔切噶嘛嗰班。咁啊，嗰啲母女梗係唔俾口，又唔俾料你啦。喂，唔識啊，乜都唔知咯。咁啊 ，B 哥又喂西澤，喂呢班冚家產垃圾嚟㗎，你同我走去追呢條女啊，睇睇佢同嗰條古惑仔睇下攞唔攞到料。咁我66年我咪代表肥一 B 奉命收錢走去皇后舞厅跳舞咯。嗰陣時我好早去舞厅跳舞，就係伍家產即係走去追條，走去追個舞女。嗰次咧就係同阿慧敏扎馬，就嗰次出事啦。原來阿陳慧敏咧都係溝佢，咁啊嘈起上嚟咯。所以嗰陣時咧就後屘都啲單案破唔到嘅。所以嗰陣時嗰啲，所以佢哋問嗰啲咁嘅小甜點講咧，好多好多玄機嘅，第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因為佢單嘢都未完嘅。但如果我講咧，佢哋吹我唔上，因為嗰啲係另外一個 case 嚟噶嘛，唔涉及阿沙華仔噶嘛，即係佢係 前因嗰啲係 佢一個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啫，佢仲有好多內幕喺度嘅。個女人點會無端俾20多億你啊？不如我哋求其有， 我諗我哋啲聽眾好想聽喎。 求其我哋兩有兩三層樓仔。你一做份遺囑都係幾千蚊啫嘛，小甜甜咁有錢，大班同佢做遺囑啦，同埋佢打身家都打翻嚟嘅，啲官司咁辛苦，點解而家自己會唔做張遺囑啫？係冇可能嘅事嚟噶嘛，點會搞到咁咧？係好多玄機啊嘛，啲有亂咁噏，亂差唔估，估錯曬， 仲有啲咩問題？正話你話 地產都到啦， 這個這個、 地產買賣嗰度。 地產買賣好簡單嘅，千祈唔好矛人。你買層樓，呢、這個地產經紀嚟到咧，係佢嘅緣分咧，喺佢手上賺呢筆錢。佢賺呢筆佣金咧，佢唔係自己代曬。你嗰同佢講數，喂，俾一半啦咁。嗱，譬如一個佣嘅，我俾半個佣咧，你同公司講啦，多數都 OK 嘅。如果你聰明啲咧，你揾一個朋友當扮介紹人。喂，我朋友我介紹佢買嘅，喂，你同我抹傭喎，我都要賺翻啲喎。咁佢又好過啲嘅，千祈唔好呃人啲傭，因為你以為話我走田佬廳 search， 知道業主咩名，寫封信留低，我中意你層樓有興趣，轉頭屈尾十咧再去買，買咗翻嚟就你噶大佬，係咪啊？就你都住到撲街頭暈眼花啦，係咪先？所以呢啲錢咧，千祈要俾人嘅。我多年喺地產行上咧，做得都幾成功咧。係我係去街邊睇中有間鋪，有個地產鋪有間鋪話賣，我唔傾嘅。我揾阿陳耀嗰陣時，金發地產，我話耀哥你幫我走去傾，我俾翻傭你。佢話明哥，喂多謝。我話有啲人唔明喎，喂點解你自己睇到你都唔去傾咧？叫阿陳耀去傾咧？我哋哋唔明噶啦，如果因為當年佢阿周南咧嗰個爪王零店嗰只馬個馬主咧最驚我嘅，我買鋪咧我梗係唔使撳人頭數啦，一見啊俾定收工噶啦，佢獲我輸俾我噶，買啲鋪輸好多俾我旺角。好啦，咁樣佢我揾人傾咧，我梗係唔會買貴啦，同我講價啊嘛，你自己真係傾，傾傾下佢知道我係乜水，即係李嘉誠嚟同你講話睇中你層樓，俾封信你，咁你都貴啦，長江啱唔啱啊？所以我哋俾人傾咧，佢嗰個講價我係平咗嘅，我俾個傭人賺咩所謂啫，行家俾翻半個，佢又成日同我做嘢，呢、這個量大福大，好深奧學問嚟嘅，冇叻唔似學埋啲嘢，即係 search 人張契啊，自己即係揾個業主啊，俾封信啊，啲衰嘢千祈唔好學，實死嘅。正話有個咩問題啊？打官司啊？ 打官司啦，問你點解成日都贏喎、啊？ 我咪成日贏喎，好彩啫。 好彩。 好彩。 福大量大啊？ 唔係，第一好彩啦。遇到啲對手渣啦，如果同政府打嗰單官司咧，就 啲人想睇你點樣打贏政府、啊。 唔係，因為而家政府由回歸之後咧，個司法界咧係跌咗落嚟噶嘛，質素跌得好，跌得好緊要，跌得好緊要。 回歸之後嘅 個好多 case 咧，佢哋一上court咧就冧噶啦。因為佢就算揾啲政府大律師叻嘅人，梗係唔會政府做大律師啦。我自己出嚟開檔啦，係咪啊？喺政府大律師得嗰十零萬，人都會癲啦。我出嚟開檔揾幾多錢啊？一個鐘頭計都十幾萬啦。好啦，變咗佢而家你好啦，咁你大律師，咁大律師嘅料咧就靠你下邊擲官俾佢噶嘛，佢冇子彈噶嘛。你喺司法覆核咗成日，梁國雄長毛成日都贏噶嗰陣時。因為那些官渣嘛，咁你搬到李柱銘出嚟，咁就官盲公黑帝要乜冇乜，咁你個政府大狀都死噶，係咪啊？我就最喺行上，所以嗰次我贏佢嗰個地嗰個綠化地區，我打贏嗰場官司咧，係全行都震動噶嘛。我請咗阿叉去打噶嘛，嗰場官司揾個印度大狀。喂，我睇見我律師個卡片。又乜嘢議員啊？又乜嘢委員會委員啊？又咩 title 啊？哇！成尺厚嘅卡片啊！唔該，省我梗係唔會請你啦。你有咩時間同我睇嘢啫？我揾個印度大狀啊，大佬！印度大狀佢世家子弟喺牛津讀書啊，大佬上課講英文你都浸死你啦，又有耐性，人哋真係有職業精神做嘢啊嘛，所以我贏個政府嘅。打佢個政府個政府大狀，叫佢哋啲政府官員你唔好講嘢啦，輸噶啦，嘥時間。但我另外一單官司同個大地產公司打啊嘛，四大地產之一，打啲收樓官司，打到第八堂我收工，我自己我冇請大狀噶。打到第八堂，對方啲大律師同佢哋老細講：，咪唔掂喎，今日遇到個無牌大狀啊，吳家產，我叫個法官開確，我叫個法官開 file 去廉政公署查佢班吳家產，係咪？點解啲時間咁吻合啫？政府一出通告，我收到信又話要收啦，又話成啦，又話要拆樓重建啦，贏佢噶，好精彩嗰行上。我自己去打嘛，嗌個秘書同我的碌屎咯，嗰啲撞屎我自己入咯。所以如果你打官司著數咧，就話一收到嘢咧，最緊要揾啲叻嘅師爺。律師咧唔敢教你犯法嘅， 他有个专业的守则。咁啊，好啲老师爷咧系叻过啲新仔律师噶嘛，佢哋有经验啊嘛， 见得世面多， 佢哋经验够啊嘛。好啦，咁你揾个老嘅师爷，跟住请一个平价嘅律师转聘一个鬼佬大状，人哋真系有职业精神咁啊！你香港啲站街产得闲真系饮酒饮红酒，有人真系沟女，一阵又话想真系谋翻一官半职做下，佢边度得闲去睇 paper 啫？又贵又剩。所以我打官司有另外一套，通常我自己入狀紙添，我一時自己做埋一沓本書喎，唔使採啲人，因為我啲法律程序我識噶嘛。不過嗰啲好深奧嘅，再啲你有咩講？ 嗱，不如咁啦，我哋講翻下，即係而家你最 hit 最多人爭議啦。 係今晚嘅主 題 嚟嘅， 就係呢個咧，就係呢個。而家我哋成日講啦。 我今晚講嘅今晚嘅主題 係啦。咁而家咧嗱，反而嗱，你其實大家頭先聽你講啦，譬如你翻去中國都做多善事，咁其實都係好愛國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出咗呢個咁嘅國民教育咧，就反而大家都喺度反喎，大家都好唔高興，老師唔高興，家長唔高興，學生唔高興，咁嘢嚟。 我啊高興喎， 你又高興？ 我梗係高興啦，大佬。我嗱，第一我上一集咧，我就望人民力量啲小啲年輕人咧，就可以入去垃圾局啊嘛。 嗯。 咁而家有人製造個話題俾你，有子彈咪射班友咯，係咪啊？一揦住本《中國模式》嗰本書。叫人民力量啲好朋友問佢嗰啲咁嘅劉江華之流啊，係咪啊？問佢嗰集民建聯啊、工聯會嗰啲嗰啲候選人，喂你點睇啊？啫咁咪收工噶啦。所以我認為好就咁解，因為佢同你製造子彈啊嘛。所以共產黨養班人咧就好撲街嘅。你睇下嗰個福建中學嘅校長，你啲家長啊，快啲離校添啊！嗰個有學人扮阻仔啊嘛，佢又唔聰明喎。他那本《中國模式》那本書呢很簡單，如果我做呢沒人罵得的，沒人罵得的。我在本書上面加一句，一個中華共產帝國編制，那就怎麼辦？那我要叫老闆搞的，中華共產帝國，不要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凡是皇權帝國那些教育就先系咁噶嘛，咁佢寫漏咗呢一句，系咪啊？中華共產帝國香港括弧編制，咁你行帝制啦嘛，共產係行帝制咪得咯？咁你冇得出街啦，咁樣中國模式。好啊，佢哋專害老細噶喎，你而家你中國政府養呢班人咧，真係好大件事喎，人哋冇子彈嘅原本。原本去九月選立法會咧，都唔係好夠子彈噶嘛！啊，你班唔家差拉布啊，你班唔家差阻住地球轉啊，唔過到啲五師十四命啊，咁樣冇咩子彈噶啦，同埋佢又搞咗個替補機制噶啦，好似佔曬上風啊！佢整招咁嘅奴才教育出嚟， 呢啲咪就係頭先你講嘅啲天意啦。 係啊， 咁上下就會出翻嗰啲嘢出嚟俾你啲痛腳俾你揸。 佢心術唔正啊嘛！他心術不正，整了一班這樣的殘神出來嘛。鑊鑊中國朝代呢都有些天機的，他是想不到的。喂，你很簡單一個人，你們那些校長編本的東西你都是知識分子，如果你的心術正呢，你會出街問下其他學校的朋友，找些學生來聊聊天，光明正大的嘛。 千幾萬喎，使咗 唔止，佢哋嗰檔嘢夾埋攞咗好多錢經費嘅，鬼鬼祟祟、古靈精怪，扮假諮詢。咁你呢本嘢冇拎過嚟出嚟諮詢啊？冇啊嘛，佢又唔識話加多句喺度大大字標題啊嘛。中華共產帝國香港括弧編人編制，咁咪點咯？冇人話得你喎。咁你中國共產黨可以改呢個招牌喎，老實講，咁你係名正言順喎，唔使年年咧。搞咁多維穩經費啊，搞咁多剩啊，要為自己一黨專制去遮醜啊、度橋啊，日日開會點樣保持個黨嘅地位啊？嘥咁多錢。 嗱，不過其實你諗下，推呢一套人咧，你諗下嗰啲咁嘅高官嘅仔女，佢冚唪唥唔使讀 嘅 喎。 佢梗唔係，佢唔讀應該嘅喎。 佢唔讀應該，但係嗰啲 因為佢嗰、那個佢而家係俾你啲冇資格去讀有錢學校嘅人讀嘅嘛。佢係階級嘅嘛，因為共產黨嘅制度咧，階級觀念最重嘅。他把口話冇階級，無產階級啫嘛，所以佢而家佢哋係好大鑊噶。咁你好簡單噶，你就咁嘅奴才，你食共產黨嘅奶粉大，我哋唔眼紅你噶喎。但你幫老細做啲好事啊嘛，你一係咧就嗰個國民教育編好啲。嗱，你跟我哋共產黨揾食咧， 掟菠蘿咧都有大紫荊勳章嘅， 將啲事就擺出嚟。 係啦，好啦，如果你識擦鞋咧，好似阿劉江華先生咁咧，可以做行政會議員嘅。 將呢啲擺物落去，呢叫中國模式。 講清楚。 嗯。 嗱，你哋可以埋堆嘅。嗱，而家我哋咧將會咧就為咗我哋嗰個共產黨一黨專政合法化咧，就將會而家籌備緊改國號嘅中華共產帝國。咁咪名正言順咯，啱嘅你就留低，唔啱嘅就走得，我自己閂埋門，我自己玩曬，啊匿埋打飛機，成班友，咁冇人話你噶，係咪啊？光明正大啊嘛！好啊，如果你唔係玩呢個咁嘅遊戲咧，喂，共產黨好慘，好傻喎！而家我感覺好悲觀啊，因為冇人才啊嘛。鄧小平叔叔交代嘅，我最尊重呢個人。好多網友話鄧小平講梁六四文咧，嗰個係另外一 part 故事嚟嘅，有機會同大家講六四文文咧入邊好多故仔嘅，我有機會真係要同大家解簽。我又唔需要幫共產黨講嘢，佢吹我唔像共產黨，我使買佢共產黨帳咩？你咁樣冇我睇得佢起啦！今時今日呢啲咁嘅共產黨，你估以前五十年代嗰啲啊，有學問有水平啊，有人尊敬啊，靠個誠信攞天下。古靈精怪冚家產，你唔係爆出嚟都唔信嗰八婆波氣個女人啦，狼到咁樣會買兇殺你，信唔信啊？好眉好貌做律師啊，冚家產有兩分知識噶嘛，大佬做官太噶嘛，你點相信啲女人仔會買兇殺人咧？你唔會相信噶嘛？就話呢個制度出嚟嘅人咧就咁惡毒噶嘛，所以你可以明正言順 人啊， 係咪？因為佢嗰個制度出唔到好人噶嘛，佢而家佢啲老人家。好，而家中國咧有一扎老嘅黨部咧，好傷心嘅，打個天下翻嚟，整咗班友，但亦都有啲好人。我喺中國個教啲黨員做官噶，人問過我：喂，阿郭生，喂，我而家做官點樣做？我話你好簡單嘅啫，你朝頭早就入就念個入黨嘅誓章。人哋貪污咧，你又唔好出聲，你又唔好企喺架車前邊，咪實撞死你。咁你做好你嘅本分咧，保一方平安。因為你又唔休息又唔休住，左王朝右馬漢，話逢係女人你又唔好喺國內搞，你要搞就去澳門搞，唔好俾人有手照喺個手度威脅你，係咪？如果而家咧你香港搞呢套，我早兩集鬧過嗰李卓芬㗎啦，因為中國歷來嗰啲改朝換代咧就有啲殘臣出現啊嘛，係咪啊？呢啲殘臣咧就害老細㗎嘛。啊！而家我而家都懷疑咧，係咪好多無間道喎、啊？做咗梁振英嘅班子喎、啊，明知風頭火勢都冇人出嚟撲火喎、啊。喂，我哋重新檢討呢本嘢，再嚟睇睇先搞咧，都一句説話收工㗎，唔搞字唔使死㗎。但冇人講呢樣嘢㗎嘛？嗰、那個教育局長個人木嘴仲喺度死撐㗎嘛？我老母會翻去踎去福臨門關間黐啊！你家姐啲點心食好過啦，係咪啊？走去學人做官，你都照下佢衰樣啊！你揾塊鏡啊，照下你自己個輪廓樣子啊，即係輪樣咁解啊！有邊忽似官樣啊？阿教育局長係嘛？起個名衰個人叫吳克儉，咁家陣即係嘥咗政府資源啦！佢唔知喺邊度未出嚟嗰度木嘴，係咪先？雖無過犯，面目可憎啊嘛！學人做官，你照下樣邊忽似官樣？你個輪樣照清咗你個輪廓樣子，係咪先？嗰啲學生叫你傾偈，你都唔敢去。 佢俾人裝咗彈弓啊嘛，錄曬音喎。 喂，而家我哋好開心嘅喎，我哋中國人咧有前途嘅，將來呢班僆仔拍埋台灣咧，我哋個中華文化未死嘅，有吉事啊嘛。 哇！而家真係譬如學文思潮嗰啲真係好 醒喎，十幾歲行出嚟 講嘢冚唪振振有詞， 有頭有尾， 讀書又叻嚇， 有論據，有立場，係咪先？你嗰度八婆冚家產，成條論壇喺度仲拜曬，有人拍台，而家又話唔係嗨到張台，嗨你老母啦嗨！你真係做女坐台，我彈你鐘啊！即刻，係咪先？我樣衰啊嘛！嗰班友，喂，你飲共產黨牛奶咧，冇人阻止你嘅，係咪啊？各有立場啊嘛，你咪叫你老細搞個中華共產帝國咯，我哋咪全部移民咯，冇所謂噶。你咁差，中意做皇帝，咪自己玩曬佢咯。如果唔係你就要提你啲老細咧醒少少。無論喺香港或者中國，你共產黨想長治久安咧，好簡單嘅啫。我國先生最差真民主嘅，正話講過。冚家產少數服從多數，成扎蠢仔嚟咁，我要服從你，我不如走佬嗰個啦。 你只是誠信公平四個字已經你可以天下定的了。你共產黨講誠信得天下，得完天下你就搞公平遊戲咯，買定離手，是不是？你老母你一又話一陣間又話子大，一陣間又話三仔大，咁你知你玩曬啦，唔得噶嘛呢、這個。 佢自己副牌有啲乜就講咩定 嘛 呢 個 遊戲規則。 所以你見到咧，大家呢個好唔緊要嘅，大家網友即係亦都可以放心。正話我講嗰個天機咧，所以你講就係嗰啲咁嘅左仔香港土共咧，個個都有病嘅喎。犯徐麗泰個冚家產割咗半邊，啊又冇埋個腎。好啦，你曾玉成變咗單眼仔，咁就差唔多。有幾個冚家產咧，我喺電視睇佢就死嘅啦，有 cancer 潛伏喺度嘅，我唔係嚇你嘅。如果我哋一齊咧，再打小英就話佢又個個冚家產再病。所以你黃毓民大舊咧，得閒就喺立法會繼續再拉布拉耐啲，佢就個個死嘅。我話俾你聽啊，天收呢班友嘅，唔會長命嘅。你中聯辦俾人丙到撲街啦，老細嚟香港，胡錦濤主席，喂你嚟香港係自己人地方嚟噶嘛？香港唔係外國嘅國家嚟噶嘛？ 派好多人落 嚟保護佢喎。喂你中國人嚟自己地方，你都咁差驚，個老細咪丟架咯，個畫面播出去外國。我自己中國人，我丟架啦，同埋真係保護你唔到喎。如果真係有事，你嗰真係咁安全咩？如果有心機做你世界，你幾萬落嚟冇用噶，保護你唔到嘛，正式做你係咪啊？所以佢啲人咧就全部拆錯鞋、落錯鞋油，係咪先？尤其嗰福建中學嗰啲有啊，你個學生唔好讀添啊！嗱，而家咧呢個機會好㗎，啲僆仔咧好簡單嘅啫。佢話上街遊行，一人揦本嗰啲咁嘅。中華帝國嘅愛國教育書，冚家產咪喺度放火燒叉咗，你吹啊！我買本翻嘢燒得唔得？接個燈籠啊，著火燒咗佢啊，係咪先？咁啊最嗱，你哋禮拜日遊行組啊，用英文口號多啲，鬼佬唔識睇英文噶嘛，等佢出去國際社會，咪等佢香港啲有啲有手怪咯，係咪啊？所以我嗱，我愛國從來冇上過街遊行嘅。因為我唔參與呢啲嘢噶嘛，但嗱我又要先定立場。我兩個細佬咧，幾個細佬咧冇娶老婆，所以冇仔生。我仔咧又話唔生仔，到我呢代就收工啦。我哋姓郭，但我都要考慮出個禮拜日咧遊行。佢仲有幾多分鐘啊？阿邊？ 五分鐘。 係咪啊？ 精警啲，講多啲好嘢俾你聽。 我都考慮咧，呢個禮拜日咧，為我哋中華民族嘅下一代咧，呢一個血脈咧。是有智慧、有立場、有呢個理想的年青人咧，我哋支持他。你唔可以逼啲後生仔講大話，因為你愛毛澤東咧，要全部愛曬。你教人哋去學習毛澤東，咁佢翻嚟咪學習毛澤東鬥你個冚家產父母咯？你接唔接受先？佢傻傻地嘅，毛澤東已經俾中國搞到而家好古怪，佢哋唔識個畫面啊圖案。我哋中國人傳統咧就係入土為安嘅。你睇下毛澤東今時咁嗰副鹹魚係咪安唔安啊？朝頭早升一升，夜晚等一等，留低到邊師啊？僆仔你就學毛澤東，你老母時辰未到啫，點解留翻副嘢擺喺度啊？ 即表面我哋唔好睇表面，表面睇落好似好風 光。我哋認為日土為安啊嘛，點解唔安咧？朝頭早喐一喐，夜晚等一等，佢係留翻度準備編呢個冚家產師噶嘛。佢成個中國你睇幾多黨員咧，受佢啲咁嘅惡魔嘅人、心胸窄嘅人、氣量窄嘅人，得到個天下之後咧，要做皇帝啊嘛，誅殺話講句嘢都殺你噶嘛。當年我都話啦，我有一集我講過噶。我唔知幾時邊一集講過噶。我如果我在生嗰陣時喺毛澤東時代，我首先學汪精衛行刺呢個冚家產啦，係咪行刺唔成功一件事啫？係咪啊？為民除害啦。咁你嗰集周恩來嗰啲咁咪冇吉事咯？睇住佢啲嘢錯，你仲要附庸風雅，係咪先？你而家你呢集香港咧就學呢啲咁嘅毛澤東思想咧就好啦。啲餘毒咧嚟到香港啦。中國唔搞呢套嘢噶，而家中國 我哋懶聰明喎，香港 冇咁。唔係香港呢班柴仔咧，就係以前佢嗰扎土共喺香港咧，冇受過入邊咁貼心嘅教育噶嘛。同埋佢有人佢指揮香港呢堆人咧，就以為啊，我扮忠貞，話扮共產黨，話咁咪可以 揾到一官半職噶嘛，嚇踎下踎下踎到做中學校長啦，黃君如個乞衣係嘛？楊耀忠嗰啲冇腦噶嘛，死肥仔係咪先？由瘦仔變肥仔啊嘛，做人大代表係咪先？佢冇咩腦噶嘛，但係我係好人嚟嘅，但係冇咩腦噶嘛個人，掠掠嚟咁啊 ，yes man 嚟嘅啫嘛，佢有自己咩？嗰班人冇自己㗎。你又咁撚，你咁撚班咪學毛澤東？嗱，你五分鐘答我，你班共產黨聽得到我而家講嘢。毛澤東個阿媽叫咩名啊？國母嚟嗰個，你老母你答我啊！學毛澤東。嗱，你啲共產黨聽到嘅左仔，嗱你兩分鐘之內掟入嚟個出窿。毛澤東阿媽叫咩名啊？國母嚟嗰個，你咁忠貞。你老母你唔好信嗰班友啊！佢哋唔係真係咁尊敬毛澤東嘅啫，個個係揾老襯噶噏嘅啫，係咪啊？ 不過冇法嘅，而家你嚇，好似你話齋，你拍埋嗰邊啊，揾飯食 啊嘛。因為你問中聯辦個書記未知啊，毛澤東個阿媽係咩名？你問佢啊！你得閒而家問佢，佢即刻答啊！你知唔知啊？阿邊毛澤東阿媽叫咩名？你知唔知啊？梗係唔知啦！呢班咁嘅木嘴啊，吹水啫嘛，係咪先？所以咧，你哋唔使卸噶，我哋好開心噶。佢搞呢啲嘢咧，搞嗰扎籌碼出嚟，俾你哋有籌碼咧，肥呢班唔家產，即係做競選嘅籌碼，對呢班死左仔攞佢啲票，係嘛？嗱，你哋顧住下一代啊，教你哋啲掟菠蘿咧教育啊，學毛澤東啊，殺人無數啊，同埋將來咧，佢哋又搞錯喎。就算你搞啲洗腦教育，將來唔 work 噶嘛，啲僆仔大咗，發覺俾你呃咧。真係大鑊咁樣，佢嚼你噶嘛？ 嗱，好啦，我哋咧就講到國民教育啦。咁我哋其實仲有咧一分鐘時間啦。咁我哋反而咧就想阿 Doctor 你開股啊？你係咪而家會開股翻你嘅問題啦？ 我當年咧係用一間銀行支票、現金支票俾人去攞錢，去好多間十幾間銀行唔同銀行攞到嘅。理由點解？我將所有每一個唔同銀行銀行嘅經理咧，我同佢交上朋友嘅。總之我張票攞到去咧，我就。轉頭俾個電話佢嗱，有個人嚟你間銀行攞錢，你一見到張票，你同我自己攞錢俾佢先，你將個票入翻你自己個户口，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嗰啲咧係一個好深奧學問嚟嘅，譬如你十萬八萬以內，佢咪你去到 counter 有人交代咗，哦有個先生嗰、那個廖昌英銀行支票嚟，你 counter 你哋通知我啦咁，佢出嚟佢咪數十萬蚊俾你咯，佢將張票入翻佢自己户口咯，你明唔明啊？呢個係一個好，但係人哋信唔信你咧？有冇提供咩方便你咧？佢冇犯法噶嘛？ 呢樣嘢就大家聽到都學到咯。 佢近個簿仔攞咗十萬蚊現金俾你，佢將佢我張支票入翻佢自己嘅簿仔，佢唔涉及銀行嘅。你明唔明啊？但你要部署咗咁多間銀行咧，都有你自己人喺度。但我所有啲人咧就好奇怪。嗱，呢個舉個例，點樣借錢俾人，佢唔可以唔還錢俾你？呢個係仲深奧。點樣佢冇錢還你啊？製造佢有錢，譬如佢爭我五萬啊，我製造佢有八萬蚊，仲有三萬蚊扎袋，我收翻我五皮，佢自己個八萬蚊慢慢搞。我1978年有間交往公司噶嘛，財務，我同人合作噶嘛，做好大個，關照好多人發達噶嘛，啲人買地皮買剩啊，我做交往噶嘛，所以我哋要嗰行呢啲咧就實戰經驗嘅，所以我唔識講經濟理論，但你逢係涉及錢嘅嘢咧，你問我咧，差唔多都。唔會走雞噶，康光兵都問我啦，個老闆當年點樣處理？ 嗱，咁咧其實好多人都希望咧，我哋加長時間。不過我哋下次咧再有時間咧，大家寫得啲問題。 有機會咧講小甜點俾你聽，非常精彩嘅，冇人聽過嘅。 大家寫多啲問題過嚟啦。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拜拜。 香港人網，敢講至好聽，我係陳婉嫻。